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0集，病寒。 说起来， 孔岭看向陈阳， 我们还不知道边郡到底发生了何事，有熊不谈妥了吗？ 陈阳整理着军务， 若是谈妥了，二爷就不会晚到。有熊部的达兰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，承诺不会阻拦大帅北进。他拿着哈森给他的谢礼，说到做到，确实没有阻拦大帅出兵格达勒。但是他违背了盟约，在二爷准备调兵端州的时候突袭了边郡。 正如戚竹云预料的那样，达兰台谁都不靠，他根本不想臣服于阿穆尔，也不想受沈泽川驱使。哈森和沈泽川的请求让他看到了机会，他想要经过边郡占据南侧的锁天关，那里在失去冯一胜以后就没有强将驻守。有熊部生存于南部的草场，达兰台游荡在大漠的时候就明白这里没有熊的容身之处，他们跋山涉水回到靠近故乡的地方，为了寻找到新的生存地，情愿在刀尖上奋力一搏。萧迟爷的铁骑就在黄沙里跟熊马相遇。边郡打了两日，达兰台战死在那里，有熊部像是永远都跨不过那道门槛，他们只能再次退向大漠。 哈森在格达勒留下的援兵交给了大帅。 陈阳举了举手上的军报。 昨夜急报，大帅在回城的路上发现了阿穆尔正在调兵。 此言一出，满堂顿时紧张起来。高仲雄结巴道：“ 那这是又要打？” 陈阳示意他放松， 只是调兵，毕竟交战地的主将没了，阿穆尔得派个能够接替哈森的人。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他自己， 因为萧迟爷没有归还哈森的头颅。 军务上的具体安排得看二爷怎么吩咐。 谭太虎让各位先生们放宽心。 他们再怎么样都不会打到城下了，此刻是我们占据优势，即便阿穆尔亲自出征也未必就比哈森强，况且他要跨过查实河，得问问二爷同不同意。 偏厅内的气氛才稍有缓解。他们正说着，忽然听见廊下动静大起来，陈阳先连探头看过去，丁涛哭得鼻涕冒泡，拽着陈阳喊道： 哥，快让大夫进门，府军又烧起来了。 大夫们战战兢兢聚集在廊下，小声商谈着药方，内御淘洗着亭内九里香，把花瓣冲得满地都是。乔天涯跟费胜淋雨而归，踩过花瓣在檐下迅速擦拭着身上的水。乔天涯把帕子扔回去： 先前给袁卓乔兵的大夫都在这儿了，葛青青从绝西调的大夫也在，就没一个能治病的。 这稍反复。 陈阳没敢对着窗户讲话，偏身低声道： 说是元气坏了，就跟瓷器似的，没几个敢下药。 上回讲袁卓也是这个话。 乔天涯没对大夫开枪，顿了许。 夫君早年是用药坏了身体，但是这些日子在家里调得仔细，不应该的。 主子心里也想往好里治，药都在按时吃。 费胜捏着擦水的金帕，忧心忡忡。 还是那日伤得太重了。 屋里药散药味，谁都不想这会儿去惹二爷，就站在檐下等着传唤。可是端药的仆从进去，不到片刻，就听见沈泽川吐的声音。萧迟也半抱着沈泽川，一摸兰州背部，都让汗浸透了。药全洒在地上，沈泽川吐不出东西，酸水以后就是干呕，他这会儿胃都是拧着的，人愣是给吐清醒了。深夜起雾，惨白的灯影晃在雨里，庭院内的脚步声就没有停过。雨把庭院泡得潮，床褥换了一回。飞声忐忑道： 备个炭盆，烘得干些。 陈阳看盛出来的纱布浸血，也不知道是萧迟野的还是沈泽川的。李兄盘腿坐在门边上，自顾自地睡了一会儿，到寅时醒了，费胜让厨房给他盛饭。 他埋头扒了一大碗，吃饱了继续坐着盯着进出的人。 卯时劝二爷睡会儿。 乔天涯端柱子边擦火点着烟枪， 这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，就睡里边，我们守门。 他话音没落，边上就伸出只手轻轻拨开了他的烟枪。乔天涯回头看着姚文玉， 怪呛的。 姚文玉转着四轮车面朝正屋，袅袅的烟雾冒着，在湿淋淋的雨夜里化作那点看不见的温柔。乔天涯乘机站起来把烟枪熄了。卯时院里寂静，天黑了又亮，连续守夜的禁卫也在干耗，费神靠着柱子闭眼缓精神。突然耳朵微动，睁开了眼，半晌后门口才有动静。 回来了。 费神倏地跳下阶， 古今回来了。 檐下的灯笼灭了一只，小池也听见动静，但片刻后帘子轻跳。 二爷。 一路露宿风餐的古今单膝跪在外间， 我回来晚了，在半道上就听说端州城让骑兵给围了，赶马刀都没来得及。 小池也忙得起身从里间出来，檐下几个人静心凝神地听着。古今面上的雨水没擦干净，他迎着小池也的目光不敢犹豫。 二爷，大师确实死了。 雨珠把残花打到泥巴里，再将它的弱瓣敲得七零八落，风卷竹帘，让屋内景象微晃，叫人看不真切。 我到河州找到大师的俗家，正是大师回到河州以后就被严氏以看病为由带走了。 古今换了口气， 但天无绝人之路，既然。 门口的禁卫都被古今这句既然给吊起了心，然而他没有后续。既然？既然什么？立雄正在捡着罐里的蜜饯吃，突然看廊子尽头冒出个光滑的蛋，那蛋照着宽大的僧衣滴溜着两行袖子小跑，经过立雄的时候还不忘瞟一眼蜜饯，这一看没留心脚下，自己把自己绊倒了，扑通一声跌进竹帘里。蛋趴着身子仰头说， 给二爷请安。 众人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和尚，比丁桃还要小。小和尚拖着袖子双手合十，神情肃穆，念道， 阿弥陀佛。 他带着河州口音，念不清楚谜字，听起来像是阿弥陀佛。 二爷，大师肯回河州正是为了这小子。 既然煞有其事地点着头， 嗯，正是为了小桑。 大师年岁已高，自知不久将辞别世间，可是既然年纪太小，大师便回到河州把他交给了俗家远亲，岂料就在那时遇见了严氏。 严公子说要带小僧去玩。 既然眨着澄澈浑圆的眼睛， 小僧要提水，他等得不耐烦就先请师父走了。 萧池也看既然年纪这般小，仅存的侥幸彻底熄灭了。古今像是知道萧池也心中所想，继续说， 啊，既然年纪虽小却深得大师真传，医术精湛，有他为府君看诊。二爷， 嗯。 既然使劲摇着头， 不行的，荧光岂能与皓月争辉，小僧和师父就像小溪和汪洋，比不得的。 他脸上的婴儿肥尚未褪尽，不仅眉眼间尽是天真，就连言辞都充满稚气。立雄忘了吃蜜饯，跟丁桃从门边歪着脑袋一起端向这颗水煮蛋。古今拎起既然的厚礼， 你先去瞧瞧。 既然给沈德川把脉，他时而皱眉，时而自言自语。萧池也放轻声音问， 如何？ 既然垂眸看着沈德川的手腕，过了良久对萧池也说， 府君真白啊。 既然白嫩的面容上没有试探，他眼神清澈，夸赞沈泽川就像是夸赞一泓清泉一方白云那般自然。萧池也可怖的占有欲在这里找不到发作的地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